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六十章，祝融之力。急转直下的现实令穆剑云的神经霎时紧绷，在意识到危险处境的那一刻，他条件反射般的做出了防卫动作，但又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不对，七星树魂阵极其霸道，普通人类一旦侮辱，魂魄会被瞬间抽离，就算是我们这样有修为的人，也不可能像这样若无其事的站在这里说话才对。穆剑云收起防卫姿势，疑惑地转头看向江瑶。如果这里真处于七星树魂阵之中，那为何我们没有受到影响？原因的话，我想一方面是这个阵可能已经遭到了部分的破坏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瘴气泄露出去。另一方面，或许也是因为我身上祝融之力的保护。江瑶看着穆剑云说道，刚进山洞时，我和青羽他们都感到一股拉扯魂魄的力量，只是随着我身上祝融之力铭文的显现才很快没事。你当时进山洞时应该也有魂魄被拉扯的感觉吧？穆剑云语塞，显然是被说中，但他很快便想到另一个问题。就算像你说的那样，但那些村民又为何能进入这里，在七星树魂阵中来去自如呢？他们可没有祝融之力的保护才对。这按照你之前的说法，有魂魄的生灵如果没有保护就进入此阵，势必会受到影响。如果那些村民没有受到此影响，那只剩下两种可能了。江瑶分析道，一种是他们获得了某种力量保护自己的魂魄不受影响，另一种便是他们的魂魄已经被卷入了七星树魂阵之中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所见到的那些村民其实是没有魂魄的人？穆剑云惊讶道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有灵魂的生灵如同行尸走肉，根本没法存活下去。我也不确定，这只是我的推测，但他们身上没有人气也是事实，单凭这一点就无法将他们与普通人类相提并论。江瑶摇摇头，再次看向眼前石像底座上的图案。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争论这些的时候了，如今事实就是那些村民从这七星树魂阵中取走了许多不死民的棺材，七星府阵已经被破坏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瘴气散发出去。虽然看不出主阵的情况，但既然那些尸谋没有出山，说明七星树魂阵仍在运作，只要修复的及时，应该还不至于铸成大祸。修复七星树魂阵吗？这已经不是我们几个能办到的了，必须尽快出去找到首领他们商量对策。穆剑云正色道，只是从这张地图上看，这片区域似乎并没有标示任何出入口，难道出口在别处？ 不，出口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在甬道里干掉的那只怪物吗？ 江瑶说道，那怪物是从甬道石壁后 也就是这片溶洞里出来的。而这片溶洞里的棺材，在我们进来之前，都不可能被人气所激发，冒出怪物。所以这怪物，只可能是之前被村民运到外面，苏醒后再次进入这里的。由此也可以推测，他进入的入口应该就在这一带溶洞内。 江瑶说着，抬头扫了一眼四周， 密密麻麻的石窟阴沉沉地映入眼帘， 一眼看去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出口。而当他收回视线，目光再次接触到前方的蚩尤像之时，灵魂深处那股躁动和不安又开始如野草般蹿升起来， 连他体内的能量海洋也在这股躁动的推波助澜下渐渐起了波澜。 江瑶连忙移开视线，他下意识地将手按在锁骨处那枚隐隐作痛的黑色刻印，感觉心跳开始慢慢加速。 我这是怎么了？ 你的脸色怎么忽然那么差？ 一旁的穆剑云显然也发现了江瑶状态的不对劲。 我没事，先和青羽他们会合吧。 江瑶摇摇头， 这溶洞那么大，找起来估计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，更何况四周洞窟里都是装着怪物的棺材，要是一个不慎激发了他们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江瑶深吸了一口气，正准备转身往回走，然而才没走两步，两人脚下的地面突然毫无征兆地震动了起来。还没等他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却发现眼前的景物竟然诡异地扭曲了一瞬，伴随着耳畔嗡的一声轰鸣，在这一刻江瑶的世界天旋地转。 你怎么了？ 看到江瑶突然脸色刷白地跪在地上，穆剑云连忙上前想要扶住对方，却看到江瑶正痛苦地低着头，伸手抓着右侧锁骨处，浑身颤抖。 好疼，怎么会突然就 江瑶喘着粗气，模糊的视线前方， 他看到了脚下水塘倒映出的身影里， 那枚黑色的死亡刻印正在他锁骨上闪烁着不祥的黑光。 江瑶，你没事吧？ 穆剑云扶着江瑶焦急地喊着，但在江瑶听来，明明近在咫尺的声音却显得如此飘渺而遥远，因为此时此刻他的耳畔只充斥着一个声音，那个曾一度出现仿佛魔咒一般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的嘶吼，不断牵引着他的意识，将他残存的理智渐渐吞噬。 终于找到了。 谁？ 原来掉在了这里啊。 又是这个声音。 是时候了，该回来了。 江瑶猛地抬起头，脸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消失殆尽，只见他甩开了穆剑云的手，慢慢地从地上爬起，眼神木然地转过身， 在四面八方不断震落的碎石中，一步一步走向面前的蚩尤石像。 这到底怎么了？体内妖力失控了吗？ 见到江瑶突然性情大变，穆剑云一时竟然有些不知所措，而江瑶似乎完全对穆剑云的呼喊置若罔闻， 在锁骨那枚死亡刻印的微光中，只见他慢慢伸出了手，搭在了石像底座的石台上。 九黎之上，亡魂归西。 九黎之上，亡魂归西。 灵魂深处那道声音如咒语般从耳畔响起，而江瑶最后的意识也是在这咒语中彻底断线。此时的他宛如一只任人摆布的人偶，跟着咒语机械地复述着。 借祝融之神力，破黄泉之束缚，据吾辈之残魂，逆七星之天照。 借祝融之神力，破黄泉之束缚，据吾辈之残魂，逆七星之天照。 江瑶无意识地追随着灵魂中那个声音，径自喃喃自语。而随着咒语的进行，他眉间那道祝融赋予的赤色铭文开始慢慢亮起，一股炙热的气息顺着他体内寒冰之气迅速蔓延。 仅仅转瞬之间，江瑶的周身便如烈火般灼热， 连周围的空气也在他暴起的能量中不断扭曲波动着。不好！ 穆剑云看着从地面缝隙中升腾而起的道道浓厚瘴气， 顿时大感危机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江瑶的状态似乎已经完全失控。如果他再次释放祝融之力，那失去保护的众人将一瞬间陷入瘴气的围困，届时只有死路一条。 江瑶，你清醒点啊！ 穆剑云大喊着，试图阻止江瑶，却被江瑶周围的炙热气息接连逼退了好几步。 神火燃袭，魍魉退尽，归去来兮，魂神合一。 神火燃袭，魍魉退尽，归去来兮，魂神合一。 江瑶依然面无表情地念念有词，随着脚下的震动更加剧烈，他的双眼渐渐弥漫了一层血雾，而他体内的那股能量海洋也像是受到了激发似的，开始愈发汹涌澎湃。 糟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…… 穆剑云焦急不已，而此时他忽然想起了还留在石门口的青羽和周文涛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青羽正在刘莹的辅助下扶着周文涛艰难地朝自己奔来。 你们怎么过来了？这里很危险，快出去！ 穆剑云连忙上前对青羽喊道。 来不及了，那些怪物全都醒了。 青羽说着，扬手往石门处一指，只见石门附近的石窟在震动下纷纷碎裂，而少了石窟内居邪阵的束缚，不少青木棺材已经开始蠢蠢欲动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听到石门后隐约传来阵阵嘶吼，似乎外面的溶洞长道中已有怪物破关而出。 可恶！ 眼见情势危急，穆剑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只见他牙关一咬，再次拔出身上蓝色长剑，试图杀出一道血路。然而祸不单行的是，此时又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声从石门后传来，随着石门的轰然碎裂，一个巨大的怪物身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漆黑而细长的身躯，狰狞而凶煞的样貌，显然 这便是先前那间勾玉墓室中爬出玄关袭击众人的魔化巨棺。 又是那只怪物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？ 穆剑云立马认了出来，但他很快便发现此时对方身上好像多了一道刺眼的胶痕，气势也比之前弱了不少。只是即便如此，眼下众人的处境并没有丝毫好转。随着四周洞窟内嘶吼的此起彼伏，众人脚下的地面也在震动中裂开了道道豁口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下方挣扎着，蠢蠢欲动。 该不会七星树魂阵的主阵松动了？ 穆剑云看着脚下震动的地面，霎时脊背发凉。 这怎么可能？只要阵眼没被破坏的话，七星树魂阵就不可能崩塌才对。等等，阵眼！ 穆剑云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转头看向石像底座上那一片闪着诡异光泽的妖纹。 五族自愿献祭，全族魂魄以族长之躯为掩阵局，全族之躯为辅布阵，借七星树魂之力封印尸魔，以换取天下之安宁。以族长之躯为眼。 石门口再次传来刺耳的怒吼，穆剑云僵硬地回过头，看着那只体型远大于其他怪物的巨怪，脑海中又一次联想起了先前在壁画中所看到的场景。 族长，巨怪，原来如此，原来那间高域区域根本不是什么墓室，而是这片七星树魂阵的阵眼。如今阵眼一毁，那也就是说这道七星树魂阵其实已濒临崩溃。 哗啦一声，巨大的暴力声从身后猛然响起。回过神的穆剑云连忙转身望去，只见一道极深的豁口顺着江瑶手掌接触的位置，从蚩尤石像底部迅速蔓延而上，而江瑶的地狱也随之戛然而止。与此同时，一道赤红与暗紫交错的光芒开始从他身上渐渐暴起。 住手！现在释放力量的话，这个法阵就…… 穆剑云瞬间意识到了不妙，他大吼着飞身扑向江瑶，但却已为时已晚。祝融，找来！轰隆一声，随着江瑶话音落下，一只巨大赤色的火龙夹杂着暗紫色电光从他的周身冲天而起，爆发而出的火焰瞬间吞没绝望的众人，吞没嘶吼的怪物，吞没崩塌的蚩尤石像，将溶洞内的一切燃烧殆尽。